第二十五课，这张画真美。一句子。 173，你的房间布置得好极了。 174，这张画真美。 175，你的房间又干净又漂亮。 176，今天没有人来。 177，你的衣服更漂亮。 178，这件衣服不是买的，是我妈妈做的。 179，你妈妈的手真巧。 180，要是你喜欢，就给你女朋友做一件。二，绘画。一， 你的房间布置得好极了。 哪儿啊？马马虎虎。 桌子放在这儿，写字看书都很好。 你看，衣柜放在床旁边，怎么样？ 很好，拿东西很方便。这张画真美。 是吗？刚买的。 你的房间又干净又漂亮。今天谁来啊？ 没有人来，新年快到了。 啊，明天晚上有舞会。 真的？那明天晚上我们都去跳舞吧。 二， 你今天穿得真漂亮。 是吗？过新年了吗？你的衣服更漂亮，在哪儿买的？ 不是买的，是我妈妈做的。 你妈妈的手真巧，衣服的样子也很好。 我也觉得不错。 我很喜欢这个颜色。 要是你喜欢，就给你女朋友做一件。 我还没有女朋友呢。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，你的房间又干净又漂亮。 二，这件衣服不是买的，是我妈妈做的。 三，我很喜欢这个颜色。扩展。一，要是明天天气好，我们就去公园划船。 二，今天他们两个怎么穿得这么漂亮？ 结婚吗？四，生词。 布置。画。美。又。更。手。钥匙。马马虎虎。桌子。放。衣柜。方便。妈。样子。觉得。颜色。容易。自己。画。些。铅笔。手表。这么。 六，练习。五，听后复述。 玛丽的毛衣是新疆生产的，样子好看，颜色也漂亮。大卫说，新疆的水果和饭菜也好吃极了。玛丽听了很高兴，她约大卫今年7月去新疆，在新疆可以玩，可以吃很多好吃的东西。大卫让玛丽别吃得太多，要是吃得太多，回来以后就不能穿那件毛衣了。 六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 消息，小孩，笑了。科学，可以，客气。 二，朗读绘画。这些花是买的吗？ 不是买的，是我做的。 你的手真巧。 哪儿啊？我刚学。 是跟何子学的吗？ 不是，是跟一个中国同学学的。